咁就另外就你諗到嘅嘢都有啦，基本上买嘢呀食嘢呀。 你諗唔到嘅可能都有。 係啦，係提款机仲一定有添。係啦。提款机一定有呢个好紧要啦。 係啦係啦。 印嘢呀。成日好多人话叫我哎你屋企有偏塔我帮手印张嘢话唔使呀内啡粉印仲好啦先用偏塔。 係啦。 即係好鬼多都好方便。 冇错，琴日先点解会突然间讲到七仔咁强大系咩呢？我唔系帮七仔买广告，而系咧你喺呢个地方咧可以解决到你嘅衣食住行各方面嘅需求。喂，你嗰件衫都买几大？喂，机能衣啊，发热衫啊嘛，吓内衣裤，噏得出嘅佢都去买，买唔到佢订添。呢个最神奇就系佢有通路订喺佢度攞货，即系等于佢系可以有佢，你嘅生活就万事通啦。咁其实点解讲到呢样嘢咁重要咁伟大会有对楼市嘅帮助呢，就係呢如果你屋企楼下或者100公尺内有一间七仔呢，你其实已经系解决咗你生活上大部分嘅疑难㗎啦。咁所以呢呢样嘢系一个好重要嘅点，就係你如果有呢样嘢，你嘅楼系会有佢嘅价值喺度嘅，因为你有七仔佢可以解决你生活所需。台湾人买楼呢系好重视嗰、个机能性够唔够嘅。所谓机能性就系咧，你平时生活所需要嘅嘢，要做嘅嘢，你有冇办法可以喺你就近嘅地方解决？越近越能够解决咧，你个楼嘅价值越高。咁啊，而家能够做呢样最好咧就系七仔咯。咁其实其他都可以嘅，即系话你话类似除七仔以外 ，OK 啊 ，Family Mart 啊呢啲便利店啦，系简单讲呢个就系最重要噶。咁香港唔系噶嘛，香港你话屈臣氏、万宁又好，就七仔都好啊，好似都未必做到咁多嘢咯， 少好多，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台湾呢样嘢系一个好重要点，所以我系好重要。我喺睇个楼有冇价值之前咧，除咗睇头先之前讲过啲，包括话。地段啦，睇下有冇咩楼王啊，地震影响个楼啊，剩啊，附近嘅环境生活机能啊，咁样我仲要睇埋有冇七仔。如果佢方圆100公里，100米以内都冇七仔嘅呢，咁我可能未必要咁考虑呢栋楼。因为呢太唔方便，有七仔实在太需要。大家可能搵楼都系咁啊，呢个系 search 楼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啊。咁我諗香港人唔会咁諗，系咪啊，你唔会睇有冇七仔嚟买楼㗎嘛，但台湾会㗎，好特别㗎。 咁我住嘅，即使唔係买我租屋嘅，我都一定揀返七仔楼上嘅。我而家都系嘅，我屋企楼下就有七仔嘅。 係啦。 咁同埋仲有一个功能㗎喎，我唔记得上一集有冇同大家讲过。半夜三更返屋企呢，你都好光嘅。 係。 有阵时啲台湾啲街灯冇香港咁多㗎嘛。 係，冇错啦，冇错。 三更弯嘅条路。啦。哇，但喺七仔嗰度，哇，好光，远远见到自己屋企门口好光嘅。所以特别爽啲嘅，你住喺七仔楼上。 系啦，即系会俾到你一种安全感。呢个安全感系同香港嘅七仔系唔同咯，完全唔同。咁所以你只要觉得有七仔咧，你嘅生活就会完成到你生活所入面所需要嘅嘢啦。系啦， 咁仲有就系、是、譬如台中咧，我哋迟啲搵一集会讲下台中啦。咁譬如台中买楼就一定有车位嘅， 系 即系基本上都会有嘅。而家新推出嗰啲楼直头双车位添， 系 即系买一层楼啊，包两个车位嘅， 系。 咁台北呢，因为地方始终少啲啦，会唔会有所影响呢？其实 其实咁嘅台北市呢，佢就因为喺早期規劃嘅时候呢，可能我觉得都市規劃唔系做得咁好，咁就唔系话每个区域呢都系有足够嘅停车位嘅。咁佢后尾呢喺即系我哋喺个房屋法有修改之后呢，就系、是、有規定呢，譬如起新楼嘅时候呢，会预留某一啲嘅车位呢，系可以出售俾唔系呢个社区嘅人嘅。即系假设我喺 A 社区住买咗 A 社区嘅楼，咁即係买楼返咁买啦，买完之后可能佢会剩返100个，你可能有 10%， 咁10个车位呢係俾出面唔係呢个社区人去买。咁而呢啲人可以利用呢啲车位嚟停止嘅车囉。咁佢有咁嘅配套嘅。咁啊，所以喺台北市其实车位不足嘅问题呢，佢哋有諗办法解决嘅。咁另外就係、是、譬如河堤啊 ,Kickwalk 地方。河堤啦，我諗先，河堤学校运动场下面，即是运动场嘅地底，咁就起停车场囉。或者係某一啲嘅政府公家嘅建筑物，佢会多起一啲位置係俾人哋停车，咁就去弥补咗自己个屋村或者社区唔够嘅问题囉。係啦，咁佢哋都有配套到嘅。咁苏花其实喺台北市，因为呢好多时都可能一个家庭唔止一架车。所以其实我諗 on average 就係平均一个家庭应该会有一个车位。但係两个车位呢就比较奢侈啦，应该就唔好台中咁买楼就包两车位。不过

啊，所以其实都系有难度嘅，系啊。咁台北市其实而家都好努力做紧刀耕啊。咁既然讲到呢度，讲下刀耕啦，因为刀耕 市区重建啦， 系啦，叫市区重建冇错。哇，杰大跟得贴、哦，我即系唔，我都谂，突然间谂起呢个，我只能要将国语变翻做广东话咁讲，系啦。咁而家最兴就系喺西边啦，即系台北市嘅西边，就即系以前旧区啦，旧区即系近台北车站一路打落去到河边，即系去到万华区嗰边就叫为之旧区啦。咁啊，呢啲区域做重建咯，就将啲旧楼就大家合资就重修，咁啊再起翻啲新楼咯，改变佢嘅风貌。 即系都多咗啲改变啊！ 冇错啦。 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就系、是、台北市其实都好似 意犹未尽，感觉到观众 新北都未讲到， 系啦系啦，一定有机会嘅， 又要揾集讲下啦，同埋啲揾次咧都。出去影下外景啊，影下啲其实啲台湾楼系点样啊，咁我都拍下俾大家 share 啦，咁样俾大家知道下啦。 一定要啦，系啦，我谂大家观众都好奇嘅， 系咯。咁啊，都系嗰句啦，欢迎加入我哋群组啦，咁我哋就好多分享经验嘅，咁亦都留意我哋节目啦。咁啊，今日就呢一节差唔多啦，咁啊，下一节倾第二啲话题啦。 喂，欢迎大家多啲留言，我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系啊。多啲互动，咁啊，如果你哋有啲咩意见或者问题嘅，欢迎你留言喺我哋嘅片下面啦，或者係上返我哋嘅群组留言，咁啊多啲大家互相发问，咁咪多啲了解大家情况囉。咁我哋就可以听到你嘅声音，知道你想知道啲咩，我哋就可以根据你哋嘅声音俾返啲正確 feedback 俾你哋。 好，就咁，係咁先。 係啦， 拜拜。 拜拜。